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我们带大家认识了冬奥会女子高山滑雪四枚奖牌得主德国著名滑雪选手玛丽亚莱西。玛丽亚莱西共参加过两届冬季奥运会，获得了三金一银共四枚奖牌。2010年莱西首度入选德国代表团，赴加拿大温哥华参加了第21届冬季奥运会。在惠斯勒河畔滑雪场进行的高山滑雪比赛中，他于2月17号的女子两项全程比赛中速降滑1分24秒49，回转滑44秒65，最终以2分9秒14的总成绩一举战胜了美国选手和瑞典选手，将这个项目的金牌收入囊中。26号，莱西在最后一项女子回转比赛中发挥出色，她的第一轮滑50.75秒，第二轮滑52.14秒，最终以1分42秒89的成绩击败了奥地利的选手和捷克选手，赢得了属于她的第二枚金牌。此外，莱西还参加了其他三项赛事，比赛的结果是女子速降第八名，女子超级大回转第八名，女子大回转排名第十位。四年后的2014年，莱西再度为祖国披挂上阵，赴俄罗斯的索契参加了第22届冬季奥运会。这届冬奥会的高山滑雪安排在罗萨胡特滑雪中心进行。2月10号，莱西的首赛成绩并不理想，仅在率先进行的速降比赛中以1分43秒72的成绩排名第五位，但是他在接下来进行的回转比赛中发挥最为出色，在回转比赛中取得了50秒90的最佳成绩，最终以2分34秒62的总成绩力克奥地利选手以及美国名将，夺得了金牌，成功卫冕。莱西在女子超级大回转中功亏一篑，以1分26秒07的成绩撼赴奥地利选手，夺得了一枚银牌。此外，莱西还参加了女子速降赛事，不过仅排名在第13位。玛丽亚莱西的全名是玛丽亚霍夫莱西，1984年11月24号出生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加米施帕滕基星。这位身高 1.82 米、体重78千克的滑雪选手，除了冬季奥运会的辉煌之外，还在世界高山滑雪锦标赛上获得过2009年的女子回转的金牌、2011年女子超级大回转的铜牌、女子速降铜牌。在世界青年滑雪锦标赛高山滑雪中获得过2001年女子两项全能的金牌、女子超级大回转的银牌、女子速降的铜牌。当然，莱西也获得过世界杯的总冠军。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莱西的叔叔沃尔夫冈·齐默尔也是一位有舵雪橇的佼佼者，曾代表前联邦德国参加过三届冬季奥运会，获得过一金一银两铜共四枚奖牌。莱西的妹妹苏珊·莱西也是一位高山滑雪的名将，曾经代表德国参加过第21届温哥华冬奥会。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我们还了解了另外一位著名的冬奥会女子越野滑雪选手、五枚奖牌得主波兰著名滑雪选手朱斯蒂娜·科瓦尔奇克。朱斯蒂娜·科瓦尔奇克至今共参加过三届冬季奥运会，获得了两金一银两铜共五枚奖牌。2006年科瓦尔奇克首次入选波兰奥运代表团，参加了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第20届冬季奥运会。在普拉格拉托普兰体育场进行的越野滑雪比赛中，2月24号的女子30公里自由式集体出发赛中，她以1小时22分27秒5的不俗成绩完成了比赛，排在了捷克选手和俄罗斯选手之后，夺得了一枚铜牌。 此外，科瓦尔奇克还参加了其他三项赛事，不过成绩都不太理想。女子混合式 7.5 加 7.5 公里追逐赛第八名，女子 1.1 公里竞速赛排名第44位，女子10公里赛因故未能赛完全程。四年之后，科瓦尔奇克再度为祖国披挂上阵，参加了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21届冬季奥运会。这届冬奥会的越野滑雪赛事安排在惠斯勒奥林匹克公园进行。2月17号，他在女子古典式个人竞速赛中以3分40秒3的成绩完成了比赛，仅输给了挪威选手玛丽特·比约根，摘得了一枚银牌。2月19号，他在女子15公里追逐赛中以40分07秒4的成绩不敌挪威选手玛丽特·比约根，瑞典选手安娜·哈格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2月27号，她在女子30公里古典式集体出发比赛中奉献了最精彩的较量。她与挪威名将玛丽特·比约根在比赛中始终处于领先集团，在最后的冲刺阶段，他俩几乎也是齐头并进，最终凭借 0.3 秒的优势率先撞线。科瓦尔奇克以1小时30分33秒7的成绩赢得了他在冬奥会的第一枚金牌。此外，科瓦尔奇克还获得了女子10公里赛的第五名。2014年2月13号，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科瓦尔奇克，除了在俄罗斯的索契举行的第22届冬季奥运会越野滑雪女子10公里赛中以28分17秒8的佳绩率先冲过终点，一举击败了瑞典选手夏洛特·卡拉和挪威选手特蕾莎·约豪格，赢得了一枚金牌之外，还在女子团体短距离赛中与队友合作获得了第五名，在女子15公里比赛中获得了第六名，在女子4×5公里接力赛中与队友一起组成的波兰队获得了第七名，在女子30公里赛中因故未能赛完全程。朱斯蒂娜·科瓦尔奇克1983年1月19号出生在波兰东南部的小镇利马诺瓦，这位身高 1.73 米、体重59千克的滑雪选手，除了冬奥会的辉煌之外，还在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越野滑雪赛事中获得过2009年利贝雷茨的女子15公里追逐赛的金牌、女子30公里赛的金牌、女子10公里赛的铜牌、2011年奥斯陆女子10公里赛的银牌、女子15公里追逐赛的银牌、女子30公里赛铜牌、2013年费耶美山谷的女30公里赛的银牌、2015年法伦女子15公里追逐赛的铜牌。此外，科瓦尔奇克还在越野滑雪世界杯赛上29次登上领奖台，其中有14项桂冠。 Justyna Kwas, born on January 19, 1983, is a Polish cross-country skier who has been competing since 2000.Krask is a double Olympic champion and a double world champion. She's also the only skier who won the Tour de Ski 4 times in a row and one of 2 female skiers who won the FIS Cross Country World Cup 3 times in a row. Krask holds the all-time record for the most wins in Tour de Ski with 14 competitions won and 20 podiums in total. She also won the World Pad Women's Edition in 2015.She's also a member of cross-country ski department of AZS-AWF Katowice and is coached by Alexander Waritany. Justyna Kwas celebrates the gold medal in the women's 30 kilometers classical event at the 2010 Olympics. Kwas finished second in the individual sprint at the 2002 World Junior Championships.She finished 31st in the individual sprint event at the 2003 FIS Nordic World Ski Championships. Recently, in Canmore, Canada, on January 22, 2008, Justyna Kwas won the race for her second World Cup triumph. She followed in Canmore with 2 more bronze medals in the same World Cup event. Kwas was third in the 2007 World Cup.She has also won 30 individual events at various distances and levels since 2001. At the 2009 World Championships in Liberec, Kwas won 2 gold medals, one in the women's pursuit, that is 7.5 kilometers classical and 7.5 kilometers free technique, and another one in the 30 kilometer mass start.She also secured a bronze medal in the 10 kilometers classical events. She won the overall 2008 and 9 cross-country skiing World Cup. On March 24, 2009, Kwas was awarded the Knight's Cross of the Order of Polonia Restituta. On February 27, 2010, Kwas beat Norway's Marit Bjørnagen by 0.3 seconds to win the gold medal in the women's 30 kilometers classical event in the 2010 Winter Olympics. She posted a time of 1 hour, 30 minutes, 30.7 seconds. She earned two more medals in Vancouver, taking silver behind Bjørgen in the individual sprint classic on February 17, 2010, and bronze in the 15 kilometers pursuit on February 19, 2010.Krask won the 10 kilometers classical race in the 2014 Winter Olympics in Sochi on a broken foot. She did not finish 30 kilometers freestyle race. On February 22, 2015, won bronze medal of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2015 in team sprint with Selvia in Falun, Sweden.She also won the Vasaloped Ski Marathon in 2015 with a time of 4 minutes 41 seconds. 倾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一个生动的声音打动了我，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就是来自北京地铁的一员冯涛的原创诗歌。北京地铁，你是我心中的骄傲。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冯涛深情的朗诵。 北京 Subway, you are the best in my mind. When one day I hear your name, Beijing Subway, I curious about youabout you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When one day I take the subway train, I experience how fast and great you are. When one day I buy a ticket at subway station, I witness your smile. Your good service touched my heart. From then on, I remember you, Beijing Subway. Beijing Subway has developed a very comprehensiveunderground system, which can guarantee all the passengers can get to their destinations on time and in time. From then on, I remember you, Beijing Subway. Beijing Subway has become the most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transportation in people's daily life. From then on, I remember you, Beijing Subway.Beijing Subway has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blue sky of the capital. Nowadays, it's my honor to be a member of Beijing Subway. I'm so proud of you. I want to tell you, even one day, the sandstorm is coming. I'll be always with you. Even one day, the difficulty is approaching.I'll stay with you forever. Even one day, the difficulties are everywhere. I'll be with you till I die. It is because I sincerely believe there will be one day more and more people will take Beijing Subway when they go out or go to work. There will be one day the infrastructures of Beijing Subway are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There will be one day Beijing Subway will become world famous. No matter how hard it is, I'll never change my mind to make my dreams come true. In the end, I'll tell you, Beijing Subway, you are the best in my mind.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Feng Tao. I'm from